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第四集，未婚妻。 谢谢啊，这就是思月， 你们两个小时候还睡过一张床呢。 两个当事人都是一愣，周夫人干咳了声，见儿子皱眉不耐，开口帮忙打圆场。 嗨，小时候的事不提也罢，他俩那时还不记事儿呢。哎，对了，宪宪，听说你也考上三中了？ 685分。丁宪没回过神来，忽然被点名，下意识脱口而出。这个句式在他这儿已经成为了惯性。中考结束后，叶婉贤到处炫耀他考上了三中，以至于他后来出去逢人就被问考上三中了多少分啊。这685真的是惯性，之前两家只见过一次，还是在丁宪跟周思月很小的时候。但周母挺喜欢丁宪这孩子，乖巧懂事，学习努力，因此也没觉得丁宪这685的回答有什么毛病。但是这对于饭桌上的学渣来说，人家还没问你考多少分呢，你就上赶着报分数，不是炫耀是什么呀？这跟那种哎呀我这回没考好，只考了99分有什么区别？自古学渣跟学霸就不可同日而语，学渣的60分跟学霸的60分能一样吗？当然除了某位少爷，他生来就给人一种压迫感，即使你考得比他高，但他仍然会让你觉得他才是天下第一。当时的丁宪就这么被他高贵的气场给唬住了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宪宪啊，考前还在看书，每天都要看到夜里2点，怎么说他都不听。哎呀，这个孩子啊，就是特别的喜欢学习。思月，你呢？你考了多少分呀？ 670。 周思月回得还挺坦然，丁宪下意识地盘算着周思月在市里的排名。叶婉贤惊讶道：“ 啊，那是刚过分数线啊？” 周夫人尴尬地笑笑，想要解释，却被蒋晨插话：“ 哎呀，阿月天资好，随便考考都能过线。”人家考前还跟我们打游戏来着呢。 青春期的少女敏感，自然听出了话里的意思。你看你女儿考前看书看到2点，也只比人家多15分而已。叶婉贤随即将话头抛给蒋晨：“ 呀，你呢？你考了多少分？” 蒋晨耸肩，不屑回答：“ 分数够用就行。” 这句话配上周少爷一贯寡淡的表情，真是又拽又耐人寻味。叶婉贤接着说：“ 你这话说的，分数怎么能够用就行呢？分数当然不嫌多啦，少一分那得花多少钱？哎呀，你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啊，就是钱多任性。” 周夫人解释：“ 哎呀，他们呀，都是一帮混不吝的小子。也是附中最后一届直升高中部，考多少分都能上的。” 叶婉贤脸上和悦地笑着，心里那个骄傲啊，到底还是丁宪给他长脸。沉默许久的宋怡锦问丁宪：“ 丁宪姐姐，你暑假上过补习班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 丁宪摇头。蒋晨冷不丁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那你也太没紧迫感了吧。四月他们都已经把高一上半学期的课本都学完了。”“ 课本不是还没发吗？”“ 哎呀，这跟以前的学长们借呀。”“哦，不对，你应该是第一个从延平考过来，估计也没有人可以借。” 丁宪是第二个考过来的，但蒋晨话里讽刺的意味太明显，丁宪懒得计较。丁宪看向一旁的周思月，他正在专注剥虾，对饭桌上的一切对话都漠不关心。“ 小少爷就是小少爷，似乎对所有的事儿都难以提起兴趣。” 叶婉贤接茬：“ 我们家谢谢啊不用补习的，他很聪明的，一学就会，从来不用我们操心。而且啊，我们家谢谢很乖的，从来不跟别的小孩子攀比。 这谢谢啊，一看就是乖孩子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 可不是嘛，四月爸爸，羡羡从来不让我操心。四月，你以后要是有学习上的问题，可以跟我们羡羡多讨论讨论，他都懂的。 好。 哎呀，这就对了嘛。 周四月剥完最后一个虾丢进嘴里，似笑非笑地应和着。而此时叶婉贤鱼尾纹都快开到后脑勺了。 谢谢四月，你们两个人啊平时多培养培养感情，毕竟你们的爷爷呀还是给你们两个订过娃娃亲的。 这桌上的少年都震惊了，毕竟娃娃亲这种事儿在他们那个年代已经很少见了，却偏偏发生在这位少爷身上。这下连还在跟丁宪搭话的宋怡锦都撅着嘴停了下来。丁宪下意识地看过去，恰巧看见对面的周思月面无表情地抽了抽嘴角。周父干咳了声，给周夫人递了个眼神。 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不过呢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早了啊？毕竟他们才高中嘛，是不是？ 我没别的意思，我 退婚要什么手续啊？ 啊？ 这话在蒋晨他们听来，确实是周思月的风格。他这人心气儿高，看不上丁宪那种不起眼的女孩，推正常。而且他说话直白，向来不会拐弯抹角。不是不懂，只是懒得跟你玩，更何况是在那个气性十足的年纪。周思月打小就没怎么接触过女孩，不懂相处之道，女同学想跟她搭讪基本上不出三句话她就能把天给你聊死，一句话就是耿直。周思月笑的时候整个人是柔和的，可当她面无表情抿唇的时候整个人是刻薄的。叶婉贤的笑容僵在嘴角，丁宪低下头捞起筷子若无其事地往嘴里塞了一大口饭。一顿饭吃得磕磕绊绊，蒋晨几个人光速扒完了饭就跑楼上玩游戏去了。周思月也想去，被周夫人拉着才作罢。小少爷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，有点不耐烦地皱着眉。丁宪还没有吃完，叶婉贤推了丁宪一把，于是丁宪往嘴里猛地扒了一口饭。 妈，你干嘛？ 别吃了，赶紧过去跟思月说说话呀。 不知道说什么。 你信不信我抽你？ 迫于母亲的淫威，丁宪不情不愿地扒光碗里的饭，被人挤到客厅的沙发上。周思月整个人陷在沙发里，一只手搭着，一只手随意地摆在腿上，把遥控器丢给他，杨梅。他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丁宪坐姿端正，背对着他，随便挑了个台。 你去跟他们玩吧，我自己看电视就行。 那我走了。 嗯。 丁宪点点头。 快去把你的鸡窝头洗洗吧。 周家的电视比他们家的要大，也清楚。丁宪平时很少有看电视的机会，电视不是被弟弟霸占，就是被父亲霸占。他一个人乐得清闲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没一会儿，丁俊聪闹着要上厕所，叶婉贤让丁宪带着他去。丁宪把人送进去，自己就倚着厕所外墙等。隔壁一扇门里先是传出一阵哄闹声，瞬时引起了丁宪的注意力。随后就听有人捏着嗓子尖声尖气儿地学他说话。 我们羡羡可乖了呢，根本不用我操心，也不跟别的小孩攀比，我们羡羡什么都懂呢。 看他嘛， 丁宪背脊僵直地抵在墙上，仿佛有人伸手扼住了他的脖子，大脑轰的一声开始缺氧，空白一片。 他刚刚看思月还害羞呢，我看着那小怪物也挺可怜的，他妈看儿子的眼神跟看他的眼神也差太多了吧。 生在父母偏心的家庭不是他的错，所以丁宪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那点自尊。尽管母亲对自己确实不如弟弟，但在外人面前他也不会说母亲半点不是。青春期的伤口一下子被人揭开，撕得稀巴烂，他忍不住攥紧了拳头，心里的小恶魔张牙舞爪地想要往外爬。此时蒋晨的声音传出来， 哎，思月，他妈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离那小怪物远点，别把自己搭进去。 哎，对不对，千万别把自己给搭进去啊。 正握着游戏手柄在电脑前拼杀的周思月心不在焉地应了声，脑子里却是丁宪坐在沙发上小小的背影。下一秒，电脑里的人物躺倒，他死了。旁边莫名胜利的大背头少年一脸懵。周思月摔下游戏手柄，烦躁地揉了把头发，人往沙发上倒，捞了个枕头按在脸上。不过光看表情也能看出他此刻的心情有点不爽。蒋晨勾住他的胳膊，整个人靠过来。 哎，思月，你说说这突然多了个未婚妻是什么感觉啊？ 说说什么感觉啊？ 屋里的人都下意识地想听听他对未婚妻的评价。周思月因为听到丁宪分神输了游戏本来就不爽，虽说是自己的主观因素，但这点连带责任丁宪还是要承担的。蒋晨不依不饶的追问让周思月不胜其烦，他直接把枕头往蒋晨头上一按。 烦不烦啊，你要喜欢自己上，别来烦我。起开，挫着我模型了。 你看的，活该。 对呀，所有人都清楚，周少爷感兴趣的只有各种模型。只有宋怡锦在一旁特别认真地问， 我觉得丁宪姐姐没你们说的这么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讨厌她？ 妹妹，我们只是讨厌她炫耀成绩的样子，她在饭桌上那模样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女友，一样的虚伪。 虚伪， 他没别的意思好吧？ 他当然没有别的意思了，他只是喜欢炫耀。好学生的通病，我考了690，哎，我没有发挥好，我这次只考了全班第二， 我只考了全班第一。 姐，没错纸了。 蒋晨正学得津津有味，门外传来有人大叫，里面的人一顿，面面相觑，正百无聊赖丢着枕头玩的周思月也停下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